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03集，黑衣女人笑道： 你不用再考虑考虑，我能分辨出你给我的道具是不是你最重要的。 第一批虚拟顾客出现，在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能直接辨认出67个红色光人。第二批、第三批的顾客狂潮里，能非常轻松地观察并记住进入四个商铺的光人特征，一点都不吃力。 不远处，傅小弟正从陈珊珊口中得知这个游戏真正的通关方式。小朋友惊呼， 要记住100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光人进入的每一个店铺，全部记住。 陈珊珊纠正道， 他们并没有长得一模一样，有分别，有小孩，有大人。 那也太强了吧，100个哎，那么短时间他们还长得那么雌雄莫辨。 傅小弟找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陈珊珊发现唐默二人和黑衣女人的对峙，她一边观察那边的情况，一边说道， 第二次第三次就不用了，只需要观察其中每个小孩去的商铺。圣诞老人喜欢诚实的孩子，孩子们也最喜欢圣诞老人。第一次顾客狂潮里，只要发现所有小孩都去了糖果屋，就能推测出一个模糊的目标，接下来只需要检验自己猜测的答案就可以通关。 陈珊珊说得非常轻松，但是所有玩家中恐怕只有她有资格这么说。凭借拥有超智思维的大脑，陈珊珊在第一次顾客狂潮就知道了答案，甚至不需要再做检查，因为她的大脑能够同时驾驭住这样的计算和运转，连唐默和黑衣女人都是到第二次才确定答案。陈珊珊问道， 小生，那个女人是谁？他刚才和你们是一个房间的？ 傅文生点点头， 他叫墨雪，是个挺奇怪的人。珊珊姐，你刚才也说，正常来说这个游戏两个人合作才最好通关，你不知道堂哥竟然没选择和我合作，反而和那个女人合作。这女人也很古怪，好像是广东人，还帮那个宁征通关了游戏，宁征也没领她的情。 陈珊珊双目睁大，扭头便说， 等等，你说他是广东人？ 傅文生摸摸脑袋， 对，他在房间里说了句粤语，好像是粤语。 陈珊珊错愕地看着不远处的黑衣女人， 他难道是？ 与此同时，唐默定定地看着这个女人，语气平静地说出了那三个字，穆回雪。穆回雪瞳孔一缩，接着勾起唇角，他的手摸在腰间的鞭子上，下一秒他突然拔鞭，猛地甩向傅文铎。傅文铎侧身避开这一鞭，同时伸出手抓住了鞭尾，但他的手刚刚碰到鞭子，长鞭变成了一团灼热的火焰。傅文铎眉头一蹙，将鞭子扔开，鞭子回到穆回雪的手中，又变回原样。穆回雪没给傅文铎反应的时间，一喝一声，一鞭子抽向地面，借力跃到空中，灵活的鞭子在地上砸出一道裂缝，以肉眼难以企及的速度刺向傅文铎。唐默想也没想，快速念出咒语，打开小阳伞挡在傅文铎面前，但他刚刚举起伞，一股从脚底窜上来的寒意令他立刻意识到这把伞很可能被那根鞭子洞穿。傅文铎将他的伞推到一旁，右手一甩，变成黑色利器挡住了长鞭，两者相撞，发出刺耳的金属碰撞声。穆回雪兴奋起来，他看着傅文铎变为武器的右手， 这是你的异能，再来。 谁也不知道这女人干什么突然发疯，但谁都看得出来，这女人和傅文铎之间的战斗绝不是普通玩家可以参与的。其他玩家见到这一幕纷纷避开，唯有白若瑶双眼一亮。傅文铎和穆回雪并不是单打独斗，唐默也出手阻挡，白若瑶找到一个机会，抓住了唐默露出的破绽， 让我发现了，糖糖。 两道银色光芒闪过，锋利尖锐的蝴蝶刀如死神镰刀破风而至。唐默在应对木回雪的同时，还要小心白若瑶的偷袭。他脸色一沉，正要艰难挡住，谁料红色鞭子在空中转了个方向，嗖嗖两声缠住了白若瑶的手腕，将他的双手牢牢捆住。白若瑶一惊，娃娃脸上第一次失去笑容。木回雪一拽鞭子，将这娃娃脸青年拉到身边，笑着踢了他的腿弯一脚。 圈内最让人讨厌排行榜第一名的幸运瑶，今天你似乎不是很幸运哦，我是不是第一个抓到你的人？ 白若瑶手腕一动，便要挣开鞭子，傅文铎直接拿出道具，用因果律绳子捆住了他。白若瑶心想，妈的，这三个人刚刚不是还在打架吗？ 唐默瞥了他一眼，你是不是在心里骂我？ 白若瑶无言以对。 这么多年没人抓住过你，滑不溜秋的幸运瑶，这外号弄得我很想抓住你，所以演场戏把你吊上钩，效果好像不错，我似乎还有演戏的天赋。 白若瑶试了试，没法挣开傅文铎的道具，他竟然也不着急，又嬉皮笑脸起来。 穆回雪，我们好像不熟吧？ 不熟不代表你不惹人讨厌呀。 白若瑶很想反驳这句话，但他发现自己竟无言以对，他好像确实被很多很多很多人讨厌。穆回雪只是想抓住白若瑶，但是如白若瑶所说，他们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所以他转头看向唐默， 打算怎么办？ 打算怎么办？唐默眼也不眨，杀了。白若瑶愣住，片刻后，娃娃脸青年委屈的挤眉弄眼， 糖糖，你怎么舍得？我们可是好朋友呀，你可别一时冲动做出后悔的事，你多考虑一下，比如找人商量商量。 唐默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看向傅文铎，商量了一下，你说呢？傅文铎毫不犹豫，杀了。 白若瑶再次愣住， 很快他不满地说， 喂喂，这么草率，你真的会后悔的哟，唐唐。 穆回雪笑道， 哼，看来你今天是幸运不起来了。 白若瑶的目光在这三人的身上扫过，她抬起头看向不远处冷眼旁观这一切的宁铮，她勾起嘴角正打算开口，却听一道熟悉的圣诞歌从商业街的尽头响起，欢快愉悦的歌声越来越近，响彻整条商业街，乘坐雪橇的圣诞老人一边驾驶驯鹿，一边豪迈地大笑道：“ Merry Christmas！” 圣诞老人很快驶到糖果屋的门口，他看着门外的19个玩家，笑道：“ 我亲爱的孩子们，今天就是你们来参观我的糖果屋吗？来到这里的孩子都是诚实善良的好孩子，你们可不许打架哟。” 刚说完，黑塔机械般的提示声在众人耳边响起， 叮当，圣诞老人的崎岖商业街中禁止使用异能道具，禁止一切暴力行为。 刹那间，刚刚才回到身体里的异能再次被压制下去，捆在白若瑶手腕上的道具绳嗖嗖嗖地钻回傅文铎的口袋里。娃娃脸青年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他扬起嘴角，歪着头笑道：“ 唐唐，我一开始就和你说了，我的外号叫幸运瑶。” 唐默心想：“你他妈怕不是黑塔的私生子吧？”道具绳自动收回后，白若瑶便向后一跃，从唐默和穆回雪中间穿过，跳远保持安全距离。他对着唐默捂住自己的心口，一副心碎失恋的模样，还没演上几秒，又嬉皮笑脸地穿进人群，让人看得很想将他拎出来打死。唐默忽然有点想笑，他双手插进口袋，瞥了白若瑶一眼就收回视线。有的人你不去理他，他会如同牛皮糖 疯狂地粘上你，但你理了他，他又会立刻逃开。白若瑶就属于这种人。地球上线后，所有人都想着如何通关黑塔游戏活下去，他却每天都想着怎么找乐子，仿佛这样人生才有了意义。但他是怕死的，即使用笑脸掩盖，唐默也能觉察到这个娃娃脸青年并不想死，他想活。圣诞老人从高大的雪橇车上走下，穿过人群，走到巨大的门前。这是一栋城堡式的糖果屋，古希腊式的穹顶大门，雪花一般的镂空墙壁。圣诞老人把手放进屁股后的口袋里，用力地掏了掏，似乎没掏到任何东西。他一拍脑袋， 哎呦，又放错地方了。 接着众人便见他把手伸进裤子里，在裤裆里摸了两下，摸出一把金灿灿的钥匙。一股难以觉察的微妙味道在空气中弥漫开来，高级玩家们的五感都得到相当高的提升，但这味道极淡，大多数人并没在意。唐默本该也不在意，傅文铎突然面不改色地捂住了他的口鼻。唐默微愣，下一秒他的脑海里响起了薛定谔的那句怒吼， 我要把他们全部做成臭马桶送给圣诞老人。 唐默默默地伸出手，似乎觉得不大保险，又在傅文铎的手上又捂了一层。他觉察到傅文铎的动作僵了一瞬，半晌后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在他耳后响起， 按照常理你现在应该捂住我的鼻子。 唐默勾起唇角没有回答。圣诞老人用金钥匙开启大门，吱呀一声，仿佛尘封多年，一道刺眼的亮光从门内照射出来。下一秒，欢快的圣诞歌从店内响起，圣诞老人大笑着高呼一句 Merry Christmas， 欢迎来到圣诞老人的奇趣糖果屋。众人终于看清了这家商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颗硕大的红色宝石糖，钻石形状的红宝石糖高高悬浮于半空中，随着歌声旋律，它轻轻旋转舞动，反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宝石正下方是一座巧克力喷泉，有游泳池大小，浓郁的可可甜味刺入鼻中，令唐默不适地皱起眉头。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